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无根的野草。当梦醒了，天晴 出的悲痛故事，不必开口跟我讲心底里真正意义，因我早已早已得知，你跟他已他已相爱心痴，但我偏偏不可抑制住，说笑也有眼泪是哭入心不可制止。借口不需要东拉西扯感叹以后，怎么伤心的结果此刻我都会接受，给我倒满倒满苦酒，让我祝你祝你这次分手，愿你今天跟他走，以后两个会爱到白头，我自愿松开我手。风吹沙缘尽，人便要别去，未去想孤单，我怎去面对离别过去，妒忌和泪水，只一刻倾入晚风吹。空一句缘尽，人便要别去，但我不想听你安慰字句，情愿痛快道别来换取，只一刻倒入晚风吹。世者感叹以后，怎么伤心的结果此刻我都会接受，给我倒满倒满苦酒，让我祝你祝你这次分手，愿你今天跟他走，以后两个会爱到白头，我自愿松开我手。风吹沙缘尽，人便要别去，

撒起手不唱起歌，唱得好青红似火，各族人民肩并肩，前进的道路多宽阔，我的手鼓纵情唱，快马加鞭震慑祖国，春光永远在边疆，歌声永不落，来来来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分享音乐。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《打起手鼓唱起歌》。我是很喜欢莫文蔚的，我记得哪一次听过莫文蔚在演唱会还是在采访当中说，他说他最怕的是自己做什么别人都觉得无所谓，可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，至少要有一个鲜明的态度，这就是爱憎分明。所以我有机会当面跟他说话的话，我一定会不吝啬表达我对他的喜欢。音乐导航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，我也送上两首歌，一首是来自于王杰的《为了爱梦一生》，以及张敬轩《如果》。我是小辉，我们明天见吧。为了爱，宁愿不醒来，再多苦。